天呢，大家探索了一下那个家族模式。那么，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其实家族模式的话，并不是仅仅只体现在一个方面。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继续去做相应的一些探索。也就是你会发现，家族里的大部分的人，他都会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么，我想要跟大家去，就是阿卡西里面再去探索一下对于关系这一块。好，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然后读音三遍 takru，跟着我一块念。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 tak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的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我希望现在每个人呢，你可以去问一下。你先找一个你想探索跟谁的关系，完了之后的话呢，你可以去问一下是什么阻碍了你和谁的关系的发展。好，问的我爸爸、我奶奶的阻碍，你一次问一个，问你和你爸爸的阻碍，或者是你和你奶奶的阻碍。好，依然如故说我的判断，你的判断是什么样子的判断？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好，有同学说我自己，那么你这个自己是自己的哪一个方面？具体一点。问的就是和爸爸的关系，是因为我奶奶的阻碍。什么样子的阻碍？问和爸爸的阻碍就是金钱，父亲就是让我好好的教书上课，不许干其他的任何事情。好，自己的恐惧，自己什么样子的恐惧？一切都因是自己，是因为自己的什么？婆媳关系不好，导致整个家庭氛围不好，虽然不住在一起。好，这种不好，这种不好，婆媳关系的不好是哪个方面？看到我男朋友身后有一大群人在追着他，他和那一大股人流向黄河瀑布一样往下倾泻。好，那么你看到了这样子的画面，你去解读一下你，就是你对于这样子的画面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奶奶对妈妈的不好，偏见势力。好，Jesse 说你。Jesse 问我是什么意思？你看到了这个画面，你应该接着去问，你不要去管其他的，你就去问说，就是当你看到了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去关注一下你看到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怡然如故说，经过相处觉得他人品不好。好的，恐惧孩子没有好的前途。问我和爸爸的关系，答案是不能欣赏他。白风共振说，我问了和父亲的。白共振风说，我问了和父亲的那个关系，答案是面和心不和。问为什么不和？因为怨恨，对谁的怨恨？对我母亲的怨恨。那么你可以去 看一看，就是对母亲的怨恨具体是什么？内心的对外在的一种过度的追求，忽视关注对象的。好，非常的好。内心不和谐，好，他说找出其中的故事，有情绪的故事，看一看自己的情绪，看着故事，顺便提一下，为什么我们真实经验的时候是第一视觉，但是当我们就是回忆起那个故事的时候，可以用的是第三视觉。好，叶兰说，我也问了我和我爸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他不值得尊重。可是我爸爸希望感受到我对他的关心，我又问了，那我关心的时候，他又表现得很无感，答案是那是假象。好的，非常的好。 好的，现在每一个人都去看一看，就是这段关系里头有什么有情绪的故事，然后看着自己的情绪，然后看着这个故事。当你感觉到有任何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不要去阻碍它，然后让情绪自然的流露出来。如果你想哭，那么你就哭。刘清华说："我问问自己，我想，我不想尊重他，他不值得我尊重，时时处处都掐着我不能呼吸，让我想死啊，感觉。好，现在试着用另外的一个视角去看待这段关系。现在试着用另外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关系，不要从单一的角度。每个同学试着换另外的一个视角。"去看待一下这段关系，你可以试着用对方的视角去看待一下这段关系。好，依然如果说我很想断绝关系，又不忍拒绝他的示好，好，去看一看为什么你不忍心拒绝他的示好。派说，如果一段关系能够完全的坦诚，而双方在双方眼里都是自己，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自信。如果一段关系真的能够是时时刻刻的，此时此地的本来面目，刘清华说，父亲说他非常害怕，我会失去这样稳定的工作，那样我就没有经济来源了。我和老公参加直销，他会有恐惧和不安全感。原来父亲做的都是为了我呀。好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就是当我们觉得一段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站在自己的视角上面去看待这段关系。但是当你试着从多个角度去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那么它就不一样了。他说不是基于自我，不是为了保护自我、维护自我，而是完全的敞开。Jessie 说，男朋友实际上觉得我太强大。反而他和家人在一起更安全，他们是一样的。好的，刘新华说，父亲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爱和对女儿的关心和爱护。依然如故说，想退到普通朋友关系是不忍拒绝的原因。你想退到普通朋友关系是因为你不想失去他，对吗？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去告诉他？Jesse 说："换一个视角，居然豁然开朗。好，派想对那个伊人如故说，不忍拒绝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自我得到的好处。伊人如故说对的，孩子说自己本自具足，不需要担心。好的，刘建华说，突然对父亲升起了满满的感恩和感动。我想对父亲说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那么就去做，在上完课之后给父亲打个电话。伊人如故说不是好处，那是什么？伊人如故，其实你说是因为习惯，当你害怕拒绝他，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是因为你习惯了有他，所以你既想他在身边，但是你又不想他作为你的男朋友，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你觉得这对于自我的好处是什么？多一份友谊。那么你为什么不能对这段关系真实一点呢？刘新华说："我看到父亲慢慢露出微笑，感到莫大的欣慰。终于我们可以互相理解对方，沟通变得更顺畅、轻松了。"依然如故说："怕拖累，怕什么拖累？怕谁被拖累？拖累什么？"好，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负担是什么样子的负担？你现在需要把自己捋清楚，然后每一个同学都去看着自己想要探索的那样的一段关系，完了之后呢，去更加深入的去挖一下，就是自己对这段关系的一个看法，包括说是一个抗拒是什么。刘清华说："他张开双臂，把我搂在怀里，说：‘你已经长大了，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吧。’好的，非常的好。 怕他找借口管我要钱和控制我做什么。没有人可以控制你做什么，所以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最真实的去表达自己。如果对方他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他就会接受。如果你真实的表达了自己，对方没有办法去接受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到最后还是会破裂，因为你没有办法不真实的面对自己。好，重新说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就是一开始让你去看到你和你想要探索的那个人关系的一个阻碍，然后呢，让你去看，就是以另外的一个视角，也就是说站在对方的一个角度上去看一看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完了之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观察自己。并且呢，你要去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任何的一些想法。依然如故说感恩老师给我力量，其实不是我给你力量，而是我在帮你拿回你自己本来就有的力量。因为每个人在这一生来体验的都是自己，所以说你只有你自己能够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别人才有可能够看到真实的你。如果别人都看不到真实的你，那他们怎么可能会去爱真实的你呢？所以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好的，现在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哈，所以我们先，跟着我一块儿关闭我们的阿卡西记录，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请关闭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请每个同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然后想象脚底长出根须，然后让全身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部往下回馈给大地母亲。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因为刚才进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呢，待会儿就喝口水，运动一下，然后10点钟准时回来。